失望是慢慢积累的， 就是嫌小猪玩游戏玩时间长不陪他。 哦， 哪一天积累的累坚持不下去，我就会离开了。反正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傻子，爱你胜过自己的一个傻子。 我跟你说，我得劝着小猪，这真是个傻子。 哎，你这怎么看着这个？ 你听这话就是个傻子。 哎，小猪就说，你整天演戏不累啊？ 嗯， 不累啊。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如戏哦。 嗯， 这是我说的 啊。 你 啊，嗨，你是这傻子。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想要到八大墙，迈上八块布，坐上八件马褂，来到街市以上，也不知谁家的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把我的马褂买走换成了银两。来到八大墙，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这价码太高，人家那挑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记着，电大欺客，客大了欺商，人家那挑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记着，电大欺客，客大了欺商。我看我还是上街转转，做什么生意都得算算，我看我还是上街走走，市场以上是什么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有有有有有做官的为官的非官的挂件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煤的卖炭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烧油条的卖茶鸡蛋的，这不也有卖不头的，这不也有卖不头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吆喝着买了 A68，吆喝着买了我这不大件的吧，是喽，不要那一装，只有来者一装，这个装装件件不一样了吧，不要那一块，只有来这么一块，不要那一点，只有来这么一点，你瞧的这块布，你看看什么色儿，是没有包边没有褶，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色白，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阴丹，是灵布尔的， 真好， 是质地多么的匀，是质地多么的细，是质地多么的好，是质地多么的密， 啊， 不提这种青，单提这种黑，它怎么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 为什么 您说怎么那么黑， 是 黑中透着亮，亮中透着黑，它是黑有两耳的，黑的像张飞，它黑的像李逵，在唐朝的有一位黑警得呀，您说黑不黑呀，哪还没他黑，东山送过炭，西山采过煤，他是开过两间煤厂子，卖过两间煤，他是当过两间煤铺的二掌柜的吧，您说黑不黑呀，哪还没他黑，他不提这种黑，他单提这种货，要买这种布， 是啊， 丁儿当儿拐弯抹角来到了，来到北京城，讲究八大墙， 八大墙， 什么是八大墙？什么瑞丰乡啊，瑞丽乡啊，广盛乡啊，颐和乡啊，响一号啊，廊坊头条，左北朝南，还有一个县乡一呀。啊，到底哪儿买？站在柜台外， 说 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 叫什么呀？ 大洋也得五毛六啊， 毛六一。 大洋也得五毛六啊。来到我这个摊儿，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是谁也不买。大道边啊，小道沿啊，小门脸儿，小四合院儿，小布摊儿啊，碎布头啊，零布班儿啊。 对， 来到我这个摊儿，那位先生说，卖布头的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站稳了脚儿，我淘淘尺寸，我淘淘尺寸，你听听价儿吧。一套为五尺，两套为一丈，三套一丈五，算你一丈四。 为什么呀？ 稍大尺寸，稍花点儿啊，多少钱一尺？您这一毛八一尺，您合一合 啊？ 您算一算， 嗯， 它是有本没本，它是有砖儿没有砖儿啊？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那就七毛二，总共十两块五毛二。 这账算 五毛二分咱不要了， 不要了， 两块钱不要，不要不要紧。额外的升值还得让过他， 还让 这不两块钱，我狠了狠了吧， 怎么 两块的大洋打破了他， 为 了去两毛让两毛您给一块六， 掌柜的 去一毛让一毛您给一块四， 别让了， 再去 两毛，干脆一块钱。 对对， 这不一块钱，那位还不 让了。 我去一毛，让一毛，去一毛，让一毛，我去一毛，让一毛， 再让 一毛， 让 一毛，去一毛，让一毛，白拿去了。 回家。 家看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10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夏月圆、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儿女在树歌将笔弹奏着抒情乐，忽不定又拉定时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风浪民歌的唇印，悬在窗棂敲出平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赢。马德里不行，突然的想念你，在广播里间的声音装灵小如平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不行，突然的想念你，在广播里间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行，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 MLT 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不行，突然的想念你，在广播里间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行，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间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可思议，我坐在校园里的风景，我坐在校园里的风景，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 天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在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敢离了敢退，不会累。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一见你就有